星光，等待也被照亮，在那个地方储藏着多少个愿望，期待柔弱的翅膀去飞翔，青春的路上踩着美好时光，一天天成长，踮脚尖触摸到梦想，起起跌跌撞撞，闪着泪光落在谁？